微微笔赋，划过无际夜空，穿过云层，弯弯却像繁星。那么诗意，那么悠闲，那么安宁，像一幅画，模糊挂在虚幻的梦。窒息离开，它不是梦，不是梦。我身处在真真实的梦境，只是在这情景里，唯独少了个你，让这幅画随着时间消失远去。这幅画随着时间消失远去。